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十篇，曲终。大荒。石台上的众人在黑暗里消去，最后那一瞬，群像模糊如前世波影，而前方有一缕光。孟千姿就在这一团暗里向着光走，脚下很稳，并不跌跌撞撞。这团暗无味也无声，手中的行李包很重，这坠感是截止目前唯一真实的感觉。他并不害怕，这是江恋走过的路。光亮越来越强，他终于走到黑暗和明亮的衔接处。这光太盛，除了来处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孟千姿闭上眼睛适应了一会儿，才又重新睁开。这一次他看到了影影绰绰的人影，不止一个，高矮胖瘦都半隐在那片茫茫之中。每一个人都在向前走，每一个人留给他的都是背影。孟千姿紧走几步，朝最近的那个赶去。临近时呼吸急促，他认得这背影，这是他大娘娘高惊鸿。 传说这条入口是来生通道，死亡是一世终点，也是又一世的起点。大娘娘又从这儿一步一步走入来生吗？ 他朝别的人影看去，又认出了石小海、何生之，还有三三两两他这半世印象中都已经作古离开的人。死亡本就是一条横长的直线，每个人都会附上其定位，或早或晚，或远或近而已。 我看到的是我自己这一生里走掉的人，那大娘娘看到的又是另一拨人吧？各中会有断胎婆吗？那断胎婆呢？她会看到早年的恋人吗？看到之后，追上去会怎么样？追上去了，是今生情缘未尽，来生再续吗？ 而你呢？你又会追谁？孟千姿绕过一个又一个，始终只能看到背影。而每次绕过，他们又只会瞬间出现在前方，像是执拗地提醒他不可乱续。末了，他终于看到了江恋的背影，和从前一样，挺拔，也孤寂，但绝不颓丧。江恋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人觉得颓丧。 他会追逐着谁的背影？邝同胜，亦或是他的母亲？ 孟千姿伸出手，轻轻地触了一下他的肩头。这一刻，风云突转，天地陡变，五感又重新清明，孟千姿有久违的再临人世的感觉。山风清冷，冷里带枯叶的气息。 他妈的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个疯婆娘，看你往哪跑！骂了个巴子的！ 孟千姿听到恶毒的咒骂声，还有哭叫声，他恍然回头，看到一间破败的房子，一个瘸腿的男人手持火钳，正在追打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。那个女人只是嘻嘻笑，有时去躲火钳，有时又抱头鼠窜。孟千姿看得气急，正想一把搡开那个男人，目光急处，一下子愣了。他看到了江恋，很小的，只是三两岁的江恋。他穿着很脏很破的棉袄，鼓蓬蓬的大头棉鞋，站在压水井的台边，含着手指头呆呆地看着这一追一躲。没过多久，那女人就被打回了屋。瘸腿的男人骂骂咧咧从院子里过，忽然看到江恋。 你妈的，个小杂种！ 男人飞起一脚踹在了他屁股上，把他踹得滚了出去。孟千姿下意识想抬手接住江恋，却接了个空。江恋从他围挡过来的手掌中穿过，这已经发生的一切，他只能旁观， 无从干涉。男人一瘸一拐地走了，孟千姿心疼极了，蹲在江恋面前看他。江恋就在地上趴着一动不动，眼瞅着那个男人走远，不会再来揍他了，才慢吞吞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踢踢踏踏地往院外走，一边走一边拿手揉屁股，棉裤上恰有一个破洞，露出了白白的屁股蛋。孟千姿眼圈泛红，扑哧一声就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撑着身体站起来，拎起行李包又往前走。这一次走着走着天就黑了，山路盘曲，仿佛永远看不到尽头，夜虫幽夜，夜雾也朦胧。孟千姿听到背后传来由远及近啪嗒啪嗒的奔跑声，才一回头就看到江恋倒栽在跟前，他抱了一个布口袋，里头的冷馒头和糖果滚了一地。江恋吸了吸鼻子，撅着屁股逐一去捡。孟千姿想帮他捡，但和之前一样捡不起来。他看着手底下怎么也触不着的那些水果硬糖，有一只脏兮兮的小手伸了过来，飞快地把那硬糖攥在了掌心。孟千姿抬起头叫他：“ 江恋。” 江恋仿佛是听见了，又似乎只是凑巧抬了一下头，稚气的小脸上泪痕未干，一双眼睛里空空蒙蒙。 别怕，你向前跑，一直向前跑，我会在前面等你。 江恋扎紧布口袋揣在怀里，又迈开步子跑了，像一阵风在这森凉的夜里刮走，瘦小的身影在山道上晃着晃着就不见了。孟千姿在山道上站了很久，才又继续往下走，向前走，他和他都得向前走。再一次遇到江恋时是在桥底下，江恋又长大了一些，正于寒风呼啸中一层一层地往自己身上裹旧报纸，然后蜷缩着躺下。孟千姿听到他嘟囔：“ 想吃香香的饼，里头有肉，还有甜甜的奶油。” 看来江恋品鉴美食的能力不太行，这种组合该多难吃啊。孟千姿坐在他身边守着他入睡，拿手虚抚他的脸，低声应他：“ 会有的，都会有的。” 离开了桥底，前路依然漫漫，江恋的人生如同徐徐展开的长卷，孟千姿便在这长卷中游走。他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江恋的前半生他错过了，又都没错过。他看到邝同胜牵着拾掇的干干净净的江恋，而边上保姆抱着小小的邝美莹。邝美莹穿得像个小公主，衣边领边都是可爱的绣花。他伸出一根肉乎乎的小手指，一直指着江恋，嘴里含糊不清：“ 你你你。” 江恋目不斜视。邝同胜打开房门，这是典型的男孩子的房间，有小床，有玩具，有松软的枕头，有蓬蓬的被子。邝同胜指着房间对江恋说：“ 以后啊，你就住这儿了，全都是你的。”“嗯。”“ 嗯。” 江恋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。孟千姿有点惊讶：“ 江恋小时候这么酷的吗？不可能吧，他是个酷不起来的傻孩子。” 邝同胜带上门走了，而孟千姿猜对了，江恋那刻意端出来的酷一下子就没了。他笑得眼角弯弯的，两只眼睛眯成了两条欢快的小鱼儿，然后窜上床，抱着羽绒的大枕头在床上滚来滚去，还拿脸去蹭枕面，脸上写满了满足。“ 好软呐、啊，世界上最软的棉花枕头。” 孟千姿倚住门，笑着看江恋在那可劲儿的蹦跶，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。他感谢邝同胜，邝同胜选中江恋当然是有目的的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谢谢他结束了江恋童年中那一段颠沛流离， 让他枕到了世界上最软的棉花枕头如此快活。他看到江恋长大了，整个人有了蓬勃的少年气，看到他在邝同胜的督促下学这学那，看到他对邝美莹爱答不理，看到他故意抽烟下舞厅结交狐朋狗友，然后被邝同胜吊起来打半个月下不了床，还看到他在夜风中放飞掌中星，那颗小小的星星从他的手心间升起，颤颤巍巍，悠悠亮亮，是他揣藏着的终有一日要向一位姑娘诉诸于口的希冀。江恋，江恋，每一幕每一帧都是江恋。终于走到了他们的相遇，从此江恋的人生里就全是他了。这些其实大半是他亲历过的，但站在旁观者的角度，一切又都有不同，多了太多的酸甜苦辣意趣。原来他被白水霄烧的高香熏得半迷半醉时，曾经狠狠揪过江恋的脸，把他的脸扯到变形。原来邝同胜病危时，江恋匆匆离开湘西的那一路上，都曾不断地翻看手机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、新联络人申请。邝美莹问他， 你看什么呀？ 看看护工有没有发干爷的消息。 原来在桂林的那一次，他曾经追过孟劲松的车，追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那些他觉得难以启齿的事儿，他一早就知道了。难怪他会说， 我敢保证你担心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。 他一路走一路看，哭哭笑笑，旅程再长终有尽头。石台上，江恋最后一次吻他， 千姿，我永远爱你。 永远有多远不知道，但古往今来总不断有人愿以有涯之声承载无边无际缱绻深情。江恋的人生就到这儿，尽头处一片漆黑。行李包太重了，孟千姿的手腕有些酸，他换了一只手继续往前走，心若无畏无惧，不管是尘世还是大荒，都没有什么能够阻拦住他的脚步了。风大起来，这一下是真切的风了，那些影影绰绰的影像都不见了，不见得很彻底，也再也找不到来处，什么入口通道仿佛从未存在过，眼前一片空空茫茫，前后无边，左右无际，有点像戈壁，地面浮动沙粒，但很远很远的地方又隐有起伏山线。 这是个什么世界？ 孟千姿茫然往前跨了两步，几乎是电光石火间，他忽然明白过来。都说人死时会如走马灯一般脑海中闪回过一生，又说神魂入大荒，那么那些回溯完一生的人会理所应当的去往下一程了吧。山的寿命都那么长，作为万物灵长，人的旅程不该这么快就有尽头，应该还有下一程，再下一程，历尽沉浮，揽尽河山。但他去不了，他是生入大荒，时辰未到。 这应该就是， 说是停留的驿站也好，说是困守之处也行。古往今来，生入大荒的也许只有彭一、江恋和他三个人了，会有别人吗？他也不知道，这世间谜题太多，那么多人书写，从不仅仅只是几个人的故事。孟千姿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这儿的路并不平，有高低，总有风，偶尔劲烈，偶尔和煦。孟千姿有时会恍惚，觉得这一阵阵风好像一个个人，来如清晨，去如风，也许某一天掠过他身边的一阵清风就是他熟识的某一个人，离了尘世又途经大荒向他打个招呼。还有雾，迷迷蒙蒙，飘飘渺渺，有时涣散，有时伴着他同行，像人的心事，说不清来处，也讲不好归处。然后 他遇到一座坟冢，不大，远远看去像个馒头包。走近了，看到坟冢的前方有个箱子，石头雕刻的有凤凰鸾花纹的假箱子静静搁在坟冢边，这应该就是彭一鱼目混珠以瞒天过海的那一口吧。箱子边有一块石头，上头有刀刻出来的几个字，彭一之墓。彭一是个假名字，没人知道他叫什么，这名字只不过是神棍编出来方便讲述整件事儿的。谁会给彭一收葬呢？只有江恋了。他受过很多苦，但仍有一颗柔软的心，他会这么做的。行李太重了，孟千姿就在这儿把包放下，歇了口气又往前走。他不担心有谁会把包拿走，这么安静荒芜的地方，真出现个小贼反而会是让人欣慰的事儿。不过走着走着就不荒芜了，他看到了画，画在地上的画，那是庞大的日积月累的图符。最早看到的那部分甚至被风蚀的只剩下浅痕，画里种种都是他熟悉的，有悬胆风林里那只小白猴瞪着眼在贴面膜，有老嘎家的吊脚楼，楼底下还堆着乌奴面具，木头凿下的爆花，以及老嘎为自己准备的那口棺材，有推着眼镜的神棍，那架势仿佛下一秒就要长篇大论，有江鹊桥摇摇欲摆的娇憨模样，如同往日一般鲜活。当然最多的还是孟千姿，得意时的，渲染时的，还有咯咯笑着的。这些都是江恋的回忆吧。他顺着这些画走，画痕由浅渐深，这画蔓延上长长的斜坡又顺坡而下。孟千姿站上斜坡，泪水忽然滚落。他看到江恋了。江恋一个人就在坡底，半蹲着身子，低着头，好像在画画。这儿的画都很新，刻痕很深，仿佛是地面上盛放出来的花，无声对抗着大荒了无际涯的孤寂。孟千姿放轻脚步，慢慢走近。他走到江恋身后，江恋没有察觉，还在刻画。手里有不少的工具，木头的、石磨的，也有刀具。孟千姿又绕到江恋身前蹲下，懂了，他在贴神眼。他并不狼狈，江恋尽着自己所能，在这种地方仍然把自己收拾得清爽又干净。笔下画的还是自己，是孟千姿脚没有好时拄着登山杖的模样。他依稀想起来，当时自己不满意江恋不过来扶，一边拿登山杖戳点地面，一边说他， 你还坐着，不知道过来搭把手。 江恋闭着眼睛，唇角带笑，手上一刻再刻，分外专注，极其仔细。孟千姿记得江恋曾经说过，贴身眼讲求时效，否则强记强化，人会很累，甚至损耗自身。 这些都是贴神眼画出来的吗？ 这是江恋一生的记忆，半世的珍藏。他需要记忆活着，他活在记忆里，不在乎累或者损耗，只想一一的都画出来。江恋停了下来，他搁了笔，然后伸出手，慢慢摸索着去摸另一只。孟千姿这才注意到，江恋那些工具都是按照顺序一一摆放的。在这儿没有人配合他贴神眼，他改了自己的习惯，用完了就搁回原位，再去摸另一只。孟千姿看着江恋的手，他大概是想要摸那只笔头磨得尖尖的石笔。孟千姿抢先一步把笔拿了起来，江恋摸了个空，他怔了一下，眼角眉梢掠过一阵茫然，手将收未收，停在半空，有些无措。孟千姿笑，然后将笔递到他手中。指头挨到笔身的那一刹那，江恋的身子震了一下，他僵了一会儿，手顺着笔身一路摸索过去，触到孟千姿的手时略顿了一下， 忽然握住，死死握住。孟千姿的眼前一片模糊，透过这模糊，他看到江恋合着的眼皮底下，眼睛在快速的转动。他想醒过来，他想赶紧醒过来。孟千姿靠过去，额头轻轻地贴住江恋的，低声说了句：“ 江恋，不着急。江恋，不着急。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一生那么长，不着急。” 听众朋友们，玄幻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讲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声之优制作的其他有声作品。